过了几道弯， 弯过了几道弯， 几十里的水， 几十里的水，长江 江边， 江边 声 了响， 弹出了歌声， 出了歌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咿呀咿嗦。 和你那河嘞， 给。

泉河水清又清，我便兜里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 Show. Sure.